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辽宁地区协会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发言人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谴责南朝鲜的《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对朝鲜每日消息等可恶的保守媒体每天制造舆论，对北发起毒辣的政治挑衅等，在民族面前接连犯下千秋难容的弥天大罪。